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？ 拍拖紀念帶咩酒？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？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。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，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。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。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。 好，咁啊， 第三節先捉走 啊，係捉第三節捉走。 因為第三節咧係唔可以預計。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.regacy.com.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，我係傑斯。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，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。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，以股为鉴。星期二晚，今日讲故仔。 好啦，又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故仔。而家就係7月29号嘅5点踏十咗緊啦。咁啊近排个市就升到升到好劲啦。 板板声啊。 板板声。破位破完位又破位。 连续第六日啦。 係啦。 即係由嗰日我哋做节目啱啱好连续第六日。 第六日啦。咁啊就算即係上个礼拜都话有啲升咗嗰啲譬如係中移動啊、港交所啊嗰啲，不如換下其他嗰啲落後嗰啲啦。好似今日穿創個新高嘅騰訊啦，130蚊啦。隻和王啊，啱3點鐘啊升嘅今日，上到107.7嘅最高。 收市收106.7，最高107.4。 咁啊，工行由5蚊啊上到5.3咁上下啦。 工行啊，5.28收冇升跌。 係啦，冇升跌啦。咁啊，亦都啱正常嘅。上個禮拜講嘅嘢，即係有啲錢就轉去啲落後嗰啲。咁但係強勢嗰啲咧，都唔係差嘅、哦。你港交所，哇，174.9，陰公幾耐冇見過。咁 anyway 唔緊要嘅，咁啊，因為即係你轉嚟轉去，你都係賺緊嗰嚿錢咁滯㗎啦。咁啊，而家當然即係彎一下個市啦。咁好多人就話：喂，個市。喂，點算啊？即係咁樣升法，堅定留㗎，真定假㗎？會唔會係個局嚟㗎？係咪氹你入局啊？唔緊要，氹你入局，你咪俾佢氹咯。係咪啊？冇所謂㗎。 我自己會咁睇啦。你話真定假都好，第一至少嘅係個成交嗰方面先啦，個成交額啊，配合到上去先啦，700多億。幾日咁樣打上嚟，咁呢、這個即係我諗呢7個月嚟真係冇試過係咁樣打上嚟㗎啦。就算跌市都好，都冇乜點試過連續幾日700多億㗎。 係啊， 咁所以就即係成交額配合啦。第二樣嘢你見到啲龍頭嘅藍籌股，頭先提過嘅，無論78又好、941又好、388又好，甚至你見到匯豐啦。仲有隻友邦破曬位，一路即係上到去啦。今日就好似平收啦，41.幾啦。咁呢一扎嘢都見到嘅係仲拱緊上去嘅。係啊，咁當然啦，去到呢個位24、26、247呢啲位嘅時候，係人都驚㗎啦。 正常㗎， 因為個鐵位就係24,998。係 啦。 唔記得 N 年啊，3年幾4年個鐵位嚟㗎啦，呢個就。 系，咁好正常嘅，惊真系正常到不得了。咁唔通唔俾你惊咩？系咪先？咁即系呢啲咁嘅形势，咁啊梗系玩一招就叫做见风使尽力啦，系嘛？咁唔系成日见噶嘛呢个风，咁啊使尽佢，咁啊何谓使尽佢咧？有货嗰啲，咁咪同佢捻多阵咯。冇货嗰啲吓，你买唔买翻好咧？最多人问噶啦，买唔买啊？咁样咧就系自己计啦。我唔識講， 係啊， 我唔識講啊。咁你話港交所上到170幾蚊，有冇機會180幾咧？咁又唔可以話毫無機會。但係信心又不足。 因為話曬佢130幾升上嚟，好短時間嘅個零月前啫嘛，我喺度講話130幾蚊，港交所 六月尾咯， 上 唔係六月中 140蚊左緊，咁嗰陣時我記得仲同阿小炒王做咗個 seminar 咧。就話你買啦，140蚊開始你啊嚼啦，嗰陣時135就未到140，跟住爆上140幾，跟住150幾、160幾，砰嘅聲170幾啦。啊，咁啊，所以有風就使盡力，咁但係個問題就係、你有冇嗰塊利嘅啫。嚇、即係有風冇用㗎，你冇嗰塊利嘅話，你冇得使嘅，乜都冇得使。咁係風高就一定係浪急嘅。 係 嚇，好多人都會話哇，高位揸咗就一定有危險㗎啦。咁高位揸咗梗係有危險㗎啦，但個問題我唔知個係咪高位嚟㗎嘛。以而家港股嗰個形勢嚟講呢，咩事都會發生嘅。 但係 其實港股都未算強啊， A 股仲強啊。 又係嗰一日開始。 A 股仲強啊，即係 A 股好耐未見過咁勁抽嘅 A 股㗎。 其實 但我都咁講， A 股啲神經都癲嘅。佢上得急嘅時候同一道理，我唔係話佢跌啦。同一道理，佢跌得嘅時候亦都跌得好急嘅， 係， 亦都唔會俾面你嘅，咁所以即係喺 A 股個即係而家港股就跟住 A 股走咧，咁個風險啊，點都會有嘅，今日 A 股咧，似乎去到即係譬如2140啊呢啲咩位咧，有少少乏力嘅，咁但係 A 股我話個勢強嘅原因咧，就係確實係見到有班之前係打新嗰啲錢咧，走咗去個二級市場嗰度啊。嘅个幅度同埋个速度咧，亦都系比预期中快同埋狠啊！你话哇，港股好似狂抢货嗰啲大蓝筹吓，今日3点钟嘅时候走去抢嗰啲地产股、长实创新高，17号仔、16号仔、83号、12号恒地，全部系3点之中掕埋只和王，突然之间升嘅。 系啊， 咁啊令到成个恒指都继续升嘅。咁你话呢个咁嘅势头可唔可以持续落去咧？我真系唔敢估啦。咁啊，但系咁讲啊，有货底嘅，咁我就会同佢练多一阵。最多唔对路啊走嘅啫，即系赢少啲吓。 同埋第二样嘢啦，即系就算好勇敢落去搏都好。见返其实二三线系停咗喺度嘅。 二三线五系啦，我正想讲嘅一阵间。 系啦，啲钱呢即系几隻嘢，即系好多都系停咗喺度，个价唔系好喐嘅。啲钱就转咗去呢，即系咩呢，真系一架大蓝筹度。 系。 咁如果有乜嘢风吹草动杀落嚟杀落嚟嘅时候，啲二三线一定系杀得多过啲大蓝筹嘅。咁呢一刻就算你话要搏啊，或者真係太过手痕啊，我唔介意输都好，即係你落大蓝筹系稳阵过喺二三线度玩嘅。 你可以咁讲。 係啦。 但係即係我正想我第一次想讲嘅嘢呢，就係呢样嘢，就係话呢，其实好多人都话买唔买好啊，死啦升咗咁多，而家先嚟接，好似高追喎、但个势又好似好强喎，好多散户投资者或者网友亦都会有咁嘅諗法，係咪、但係同一个道理嘅啫，啲基金何尚唔係咁諗，死啦升咗咁多，隔篱嗰个基金好似食得正呢条水喎，因为即係嗰个外汇基金第二季呀赚咗500多亿㗎嘛，好少可赚咁多钱㗎、喂死啦，嗰个外汇基金都可以赚咁多钱，我拿住个基金点算啊，我冲又唔系，唔冲又唔系。嗱，散户会系咁諗，机构投资者何尝唔系咁諗，系一样都会咁諗。咁所以你呢就会形成一样嘢啦，就系话个股市突然之间有一个咁嘅突破性爆发性嘅行情嘅话呢，得一个结果嘅啫，啲资金就乱咁走啦。啲资金乱鼠个效应就系话呢，喂我第一弯我梗系同你追返我之前冇買嗰啲藍籌啦，有幾多追幾多啦，咁總之你話喂原來騰訊落後喎、其實騰訊一啲都唔落後嘅。 唔落後、 係佢創喺個高位嗰度，不過你睇過去嗰兩個禮拜嘅估計呢，佢係落後嘅。佢係落後其他嗰啲之前行咗上去嗰扎嘅。 大佬650蚊啊，成 本五啊。係啊，咁嗱、你諗下啲基金佢都死啦，同我諗法好大部分係諗法一樣。惨啦，阴功咯，冇追到， 系咯， 之前死鬥氣冇買，嚇而家個個都贏緊錢，得我冇贏錢。咁哎呀，隔離嗰條基金佬就同佢講騰訊啦、啊、落後啊，咁我仲喺度，我會唔會同佢計數行騰訊係咪落後呢？咁一定唔會嘅，因為你驚你第二水都食唔到嘅。咁啊狂追啲資金就亂咁走㗎啦。係 啊， 資金啊亂咁走咧，就導致到依排近排嗰個嘅市況啦，就係話嗰啲股又唔應該升，但佢係真係升。 嗯， 有啲股甚至乎係可能應該要跌。但係佢又唔肯跌嘅、嗯、，A 股亦都係咁嘅情況啊 ！A 股又係啲資金亂咁走啊，一批嘅資金諗住打完身，有啲空檔，我望一望睇下啲二手市場有冇嘢玩先，點知諗住望多兩眼 ，bang 衝咗上去，啲、 嗯、 錢就亂咁嚟㗎啦。 嗯， 因為點解咧？點解話 A 股強勢咧？因為其實琴日咧 A 股有個負面嘅消息喺內房股嗰度㗎。就是、之前啲內房股炒起咗咧，就係話一啲嘅二三線城市咧會放寬個限購令啊嘛。咁琴日北京市政府咧出嚟講咧，就話佢哋無意放寬嘅。 嗯。 嚇、啊，咁即係話咧，你之前炒嗰啲嘅放寬限購令咧，有少少咧就諗多咗啦。 嗯。 就可能係一啲三四線城市會放寬，北京呢啲大城市係唔會放寬。Basically 呢個消息應該係負面嘅。 嗯。 但係冇辦法啦 ，A 股琴日就砰一聲升咗上去。 照昂。 係啦，即係話啲資金已經係。亂到好負面喎，有啲消息，但係個個都衝緊入去，我都要衝，乜鬼嘢都衝、啊、香港亦都一樣咁、啊、你睇到就係話，譬如係和記禮拜四出業績，其實大家估佢個業績都唔係話十分之標青嘅、 嗯， 即係唔會冇舊年咁犀利啦。咁加上就肯定係冇分拆屈臣氏啲概念啦。咁但係和記落後嘛。即係相對嗰一個禮拜嚟講，佢係落口嘛，咁咪都要夾上去嘅。咁啊，資金亂鼠嘅呢個時候，咁啊，資金亂鼠嗰個情況會點樣呢？你冇人冇得估嘅。咁、 嗯 啊、可能就係話第二批、第一批資金 smart money 入咗去，賺咗張二千點，跟住假設係呢一批係第二批錢，嗰啲騰騰雞騰騰地嗰啲基金經理咧，驚死蝕底咧，衝埋入去，點知佢都賺咗錢，即係假設個指數再升多千幾點上去嘅話，咁啊第三批就會嚟啦。 嗯 咁、那個市一路搭上去㗎喇。咁但係調返轉頭，你話第二批原來係坐艇嘅。 嗯。 嗰班 smart money 同埋 follower 嗰批呢，原來嗰個程度係爭好遠嘅。嗯。啊、smart money 賺緊錢 ,follower 一入嚟呢即刻坐艇嘅。咁、那個指數就應該係去到248啫，就應該收工㗎喇。 因為 短期見頂。 短期見頂。因為聽日就結算啦。 結算都話一定係高位啦。 因為好麻煩嘅，即係我會覺得嘅係。我自己睇嘅话呢，其实係应该回返少少落嚟㗎，即係可能我觉得。 100点。 係啦 ,128点 ,24,524。 冇用㗎 ,128点。 係冇用，但係正常地，因为你都即係你结算之前嘅话，剩少少回返少少落嚟都应该24,526到。但係听日会有一个另外一个 scenario 嘅，就係冲穿收结25嘅时候嘅话呢， 今日收結 喂差200幾點打上去咗， 哇！ 匯豐嗱，匯豐嗰口其實係未拱過喎。 其實兩樣嘢都會導致三 round 嘅，即係如果唔係跌好多，跌得200點，即係話哇，期指玩咗成個月，你最後嗰下回都係回得嗰200點咋？ 嗯， 咁都係一個嘅好現象。 好現象， 即係對於啲大户嚟講 ，OK。第二樣嘢，如果你收喺25,000，哇！你話第三彎錢你莫講係第三彎錢，底褲錢都攞埋出嚟。 咁唔係個意思係，如果回少少嘅話，真係收喺245、246呢啲位咧，個市叫健康啲，大家都會即係覺得八月仲肯，即係我會調翻轉八月個位應該放心啲，可以玩落去。但係如果聽日結喺25,001咁樣計，總之穿25嘅話。嘅话咧， 仲癫喎！ 咁跟住落去嗰，我谂系 啲友真系发癫噶， 差唔多到个浪尾啊！ 冇问题噶，你而家你话你同啲啱讲嗰啲嘅 follower 嗰啲基金或者散户都好，喂浪尾噶咯噃， 嗯， 冇噶咯噃，几百点嘅啫噃，吓、啊，咁佢都会话，喂，你俾埋呢浸我先， 嗯， 呢浸实食噶嘛， 系啊， 条尾好有力噶嘛，港股，即系冲咗二三千点，条尾嗰200、200、300点好鬼够力噶， 好够力噶， 咁啊个个都会谂住，我嗱你等我食埋一浸先，我知道危险噶的，我知道风高浪急，明嘅， 但都要冲， 點都俾佢衝埋喺二三百點先，都過癮埋喺二三百點先。嗱、冇問題啊，你咁嘅心態，你跟個 trend， 你梗係跟到水尾噶嘛，跟到尾噶啦。咁同埋 assume 你係個 trend 一路行上嚟，你係賺緊錢啊嘛，係咪？好多人都係咁樣啦。咁、最大問題咧，都係嗰樣嘢啦，就港股陷阱永遠都係一樣嘅，即係我三番四次都要講，就係話最後假設真係有多三百點俾你。上埋二萬五啦，即係比較六百點你啦，唉，冇乜所謂，有六百點。如果你之前冇賺開嘅話咧，你係想用依六百點咧，佢 jap 佢六千點嘅， 係。 咁你會用咩咧？就要用輪啦。 係啦。 用輪咧，即係我話俾你聽啊。而家啲輪商咧，啲價唔靚噶。炒輪冇着數噶。 即開翻嚟禮拜四就炒翻嚟 嘅。係啊，你打電話去問，你打電話去啲輪商度同佢講啊，喂，點解你啲？你啲引伸波幅升得咁犀利，只輪咁貴㗎，咁佢都會咁講㗎，佢一即係會答你㗎，咁個市升緊㗎嘛，咁個引伸波幅梗係拉咗上去㗎啦，引伸波幅拉咗上去嘅窩輪就梗係貴㗎啦，咁所以你嚟講呢，哎啱有消息喎，新華社就話周永康涉嚴重違紀，中共中央立案審查，查咩定案啦、啊、搞咁耐，係因為中石油呢，今日有消息就話呢要查埋中石油嗰啲加拿大資產，所以中石油就跌咗落去，今日逆市跌嘅，咁中石油跌落去亦都可以理解，因為中石油升咗好多，咁而家就話周永康立案調查，咁對中石油嚟講呢可能係一件解脫嚟嘅，咁希望快啲搞掂呢個周生啦，麻鬼煩，姓周嘅都麻煩呢排，咁就即係啱啱講啦，就係話輪，你打去輪商呢，而家你炒輪，你無論牛仔好熊仔好 put 輪好 call 輪好，全部唔靚嗰啲價，因為第一你輪商喺呢啲咩環境呢好難 hash 啦，最好嘅 hash 嘅方法我梗係劏咗你先啦，我嗰啲定價有咁貴得咁貴，起碼我輸嗰個指數或者輸個方向我都賺咗你個 premium 先啦， 係囉， 咁所以呢好多人呢都會，你睇啲，你問大師知啊，佢做有線嗰個鍋輪嗰度，一定有好多人咧問呢樣嘢。我而家要追翻嗰只，我買咩輪好啊？你買咩輪好啊？有鬼輪你買咩？靚輪嘥氣啦，靚輪真係嘥氣啦，冇輪嘅啦而家啊！你唔好諗住之前嗰二千點升上嚟賺唔到，我諗住嚟緊嗰三百點咧賺翻嗰二千點嘅嘢，真係唔易嘅。 係啊， 你睇下。嗱，我嗰次喺阿梁心欣做嗰次同 DBC 搞嗰次 seminar， 我都話買港交所輪，嗰陣時啲港交所輪真係啲窩咧又低，即係平啦，又平又正，多多款式有得嚟揀，長中短價內價外都有得嚟揀。而家你睇下港交所啲輪，隻隻天咁高啊，大佬！哇，如果嗰陣時揸住嘅港交所輪揸到而家，真係升幾十倍，一皮嘢入去都幾廿萬走翻出嚟，不算啦，呢啲係馬後炮冇得講嘅，咁所以就即係彎下個市啦，即係大概都係咁樣，有錢賺嘅有風使盡利，之前冇賺過嘅，而家個心又好紅係正常嘅，不過。就唔好亂咁嚟，唔好諗住一定可以追得返，唔係輸嗰 part， 係冇賺到嗰 part， 即係自己要執生下，即係呢啲冇辦法教到你㗎啦，咁所以小心啲啦。咁講返幾隻股啦，包括隻吳廣德啦，吳廣德呢繼續都係吳廣德嘅 okay。 但係其實呢我近排喺前一就剩兩日呢，就發覺吳廣德嘅嘢呢好似有人煽咗啲嘢出去報紙啊！好似有人煽咗啲嘢出去報紙。但係我又冇留 keep 翻嗰個 article。唉，真係激死我，應該 keep 翻個 article。咁就話咧，佢就即係吳廣德咧，可能就係攞一啲嘅海外訂單翻嚟。可能會攞啲海外訂單翻嚟。咁呢樣嘢係吳廣德嘅。總之唔講得啦， 係啦， 咁但係就竟然有人咁樣煽咗出嚟呢，咁但係跟住譬如經濟通咁樣呢，嗰啲呢就冇報導嘅，咁就真係唔講得啦，係咪呢啲有咁嘅消息嘅，大家去刮出嚟睇下堅定流㗎嘛，咁就係其實唔講得就係唔講得囉 ,ok? 嗱，咁啊，周中嘅时候都唔系周中嘅，琴日正星期五嘅时候咧，即系过海巴咧就急插落去五蚊嘅， 系啊 ，OK。咁其实老老实实我四个九咧，我五个四我闹咗一阵，我四个九想闹一阵，但系四个九个太快啦，闹唔到。发生咩事呢？只过海巴其实就唔系好关只过海巴事，因为啱讲过资金乱鼠啊嘛，啲资金都乱噶，真系你话庄家又好，炒家又好，散户又好，基金都好，面对呢啲咁嘅市况咧，佢都乱噶。咁有啲庄家一样系乱，咁有只唔讲得。唔讲得又好 Q 烦嘅，我好想讲唔讲得嘅故事，但系佢未出嚟咧，我系真系唔讲得。讲完出嚟之后咧，你就知道发觉点解我话唔讲得。OK， 咁有只唔讲得，有只过海巴，只唔讲得之前批股，批得又烦，咁乱晒，啲钱乱晒， 乱咗章法， 系乱到都唔知点，都唔知得唔得啊！即系唔系唔知得唔得。唔知点埋单啊，有啲嘢。咁你埋唔到单，咁你咪有啲人咪沽咗隻过海巴囉、去埋某啲单啦、咁样。咁一沽，咁你知过海巴冇成交嘅时候真係冇成交㗎嘛。一沽就沽散咗嘅俾佢。咁跟住之后都有人买返。咁但你话喂过海巴系咪个股仔玩完啊，我唔知㗎。总之你话、日本倒牌嗰样嘢。你問日本政府好過啦 ，OK 嚇、咁通常都係㗎啦。炒股票咧，炒一隻所謂嘅呢啲咁嘅 concept 嘅股咧，頭一陣咧就最難嘅。頭一陣最難嘅，即係佢 act 起動嗰下係最難嘅。中間嗰下咧就最易嘅。OK， 最尾嗰下咧，亦都係最難的。 最詭秘嘅。 最詭秘嘅。咁、既然頭一 round 都系赚到佢钱嘅、中间亦都系有食过佢饭嘅，最后嗰 round 咁我觉得应该同佢练一练住先 ，hold 住先啦、 啊。系啦，咁但系你话几时会有消息咧？唔知问呢个嘅日本政府，咁所以真系其实就系呢排只唔讲得，唔系只过海巴咧发生咩事嘅啫。咁啊，只船仔就其实就冇咩事发生嘅，船仔佢不嬲都唔跟个市嘅，咁如果你话呢千几点里边，喂只船仔唔升嘅话，咁你谂下啦，之前港股唔升嘅时候，只船仔升个爆灯啦，其实个道理一样嘅啫，船仔佢系唔会跟个指数走嘅，升跌都唔会跟嘅， 系啊， 咁啊，所以就即系几只股都系咁样啦，咁啊，至于嗰只嘅复旦咧，呢只就系激到咧，即系血都飙， 上海复旦 系1385，呢只咧。做咗好多嘅功夫，即係帮佢做咗好多功夫。咁但係呢佢真係有好多一啲嘅国企股嘅一啲嘅弊病，就係话个股价好似又唔係好关佢事。佢哋又唔係好 care， 就硬係觉得呢自己有啲技术底呢，即係啲科技底呢，就自然有蛇就自然香㗎啦。係，我都相信有蛇自然香。咁但係我係即係我哋作为炒股票嘅人，我唔係炒你啲蛇香㗎嘛，大佬，我要炒你個即時爆發性同埋嗰個嘅消息或者係嗰個嘅 concept 嘅對個股價嘅引導性㗎嘛。你而家冇㗎嘛，最激氣嘅就係話你跌唔緊要㗎，跌冇問題㗎，股票有升有跌㗎啦。最 Q 衰嘅就係當日買嘅就係因為睇中佢個北斗，個北斗嘅軍工概念㗎嘛。咁而家北斗嘅軍工概念 A 個炒到爆喎。唉，佢又唔識喐喎，咁同佢講就話，喂，不如喺香港搞多啲 PR 嘅嘢啦，等香港多啲人知道你係啲乜嘢呀。咁佢哋佢哋嗰個 feedback 呢，即係我都知道係咁嘅 feedback， 咁佢覺得即係佢話時機未成熟呀、即係其實佢哋唔想喐呀、即係唔想煩啲大佬呀，我搞活個股價，我又係打份工，我又冇股嘅，係咪咁我又冇理由打騰來騰去㗎，咁、我喺自己工廠嗰度喺度嘻哈 happy 片 ok 㗎咁樣，咁所以真係要幫佢做啲 PR， 兼且係佢願意接受人哋幫佢做啲 PR， 佢PR 嚴重不足嘅，冇人知道佢究竟發生咩事嘅，咁呢啲就係要同佢死練難練啦。 咁所以即係一啲嘅之後阿迪頭先講話齋就係話，喂啲炒股三四線股跌落嚟會好金，喺個別真係會好金嘅。咁但係你要知道你自己而家揸住啲咩為主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揸住一啲，因為嚟緊嗰個議題嗱，香港啲炒啲議題好快嘅近呢排，其實上個零禮拜炒緊啲咩央企改革。 嗯。 咩咪即係中糧有幾隻啊？咁啲 click card 啊嗰啲咁樣啦。 406506。 506606906部队，咁啊，其实大家唔知道，可能已经炒完噶啦。依、个礼拜跌到趴喺度呢几只，因为炒沪港通嘅， 系啦。 嗱，沪港通都有一日炒完嘅。嗱，如果你讲翻而家嗰个港交所嘅股价咧，好多人睇到200蚊楼上，唔现实嘅。 我唔觉得，我唔觉得。 200蚊楼上咧，会唔会有机会咧？ 有 机会，但系唔系沪港通带落去嘅。 嗯。 是乜嘢嘅 trigger point 係會令到嘅港交所會衝200蚊呢？下次返嚟再講。 做人嘅嘢係要咁㗎，即係曹仁超話齋，要順勢而行㗎嘛，大佬。 嘩真係好快。 嗯。啊，即係我睇猛鏡頭，嘩國波都好似唔係猛鏡頭咁樣。嘩真係快到癲㗎，真係。真係唔好意思。 其實 因為嗰個師七倒掛助攻喎。 佢唔係塔 Q 嘅咩？我有睇有睇。 唔係塔 Q。係倒掛助攻。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。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。 跳俾你估到嘅就唔係 Record 先啦，我係師兄 Hope Boss Song 嘅師兄。It wasn't